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still going to learn more about moving to the city, particularly in this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the facilities such asrestaurants, cinema, and dentists, etc. are introduced.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会去讲这一个城市的各种设施。那上回呢，我们就听了有一位男士，他是想搬到这个 Bampton 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就打听情况。今天这一部分的谈话中呢，会介绍餐厅、影院、牙医等等设施。那我们在听之前呢，还是照例会给大家讲一些词汇和搭配等等用法。好，首先呢是 brand new， 形容一个东西很新，形容的时候我们用不用别的形容词，不用什么 very new， 我们用 brand new。比如说在听力中会出现 a brand new cinema， 就是崭新的电影院。那我要是说一本崭新的书呢，你可以说 a brand new book。 好，这个用法呢请大家留意。那第二个就是牙医，牙医这个词呢叫 dentist， 是吧？ D-E-N-T-I-S-T， 通常呢它会针对一个个人有一个固定的服务的牙医，然后你每次你需要看牙洗牙，你都找这个人啊，这是西方的这个看牙的体系。所以呢你就会在听这个对话的时候呢发现他用的是 my dentist， 我的牙医。但是不是说这个 dentist 只服务于一个人，他会一个牙医对多个客户，但是每个客户就是有自己专用的牙医啊，这个体系希望大家要知道一下。好，再来一个呢就是 visit 这个词。 visit 不是拜访吗？ visit a hospital 或者 visit a doctor。 对，这个 visit 后面是直接加这个地名或者地点就可以了， visit。 那如果是把它作为名词来讲，就是 to have a visit to somebody 或者 someplace， 这时候需要加介词。然后接下来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类人，叫做 estate agents， 就是房屋中介。 estate agent， estate 是 E-S-T-A-T-E， 就是 real estate， 不动产，而 agent 是中介和工作人员的意思，它是指那个中介的工作人员是那个人，而 agency 是那个机构啊，所以 agent 指人， agency 指机构，这两个词的区别希望大家能留意。然后再来一个词是 preferable， preferable 是 prefer 这个动词转换过去的，也就是当你有两个选项的时候，其中一个你会更倾向更偏向的，那你就在这个选项后面加上 preferable。 比如说 either Tuesday or Thursday is good for me after 5:30， 然后呢对方说定时间的时候是吧，周二周四5:30之后我都行，对方说了 Thursday is preferable， 那我更倾向于选周四，是这个意思。那你也可以说 preferably in the evening， 更倾向于是在晚上。 prefer 和 preferably 都是讲两个事情里面选一项的意思。好， 然后再来有一个搭配，就是 to catch a train 或者 catch a flight, catch a bus, 它的意思就是搭乘，追赶，它本来是追赶的意思，其实就是搭乘的意思。在听力中呢，他说 let me know which train you are catching, 也就是请你告诉我你要搭乘哪一辆火车的意思。好，这里边呢就是通常他会用 let me know 而不用 tell me, 我们是比较习惯说 tell me, 对吧，英文里面喜欢用 let me know, 比如说你在写信或者是电话留言的时候，你会告诉他啊，如果有任何困难呢，请你吱一声，就告诉我一下。英文是 Let me know if you have any difficulties, 而不会说 Tell me if you have any difficulties。这个用法也请大家去注意。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预习部分。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的录音。 There are some nice restaurants in the city center.And a brand new cinema, which has only been open a couple of months. There's a good art center, too. Sounds like Banford's got it all. Yes, we're really lucky. There are lots of really good aspects to living here. The schools are good, and the hospital here i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untry.Everyone I know who's been there's had a positive experience. Oh, I can give you the name of my dentist too, in Bridge Street, if you're interested. I've been going to him for years, and I've never had any problems. Oh, okay, thanks. I'll find his number and send it to you. Thanks. That would be really helpful. Are you planning to visit Banford soon? Yes. My wife and I are both coming next week. We want to make some appointments with estate agents. I could meet you if you like and show you around. Are you sure? We'd really appreciate that. Either Tuesday or Thursday is good for me, after 5:30. Thursday is preferable.Tuesday, I need to get home before 6 p.m. Okay. Great. Let me know which train you're catching, and I'll meet you in the cafe outside. You can't miss it. It's opposite the station and next to the museum. Brilliant. I'll text you next week then. Thanks so much for all the advice. No problem. I'll see you next week.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今天的这一段对话听完了。 好，下面呢，咱们来逐句。讲解一下， 来看看您是否能够听得明白啊？每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从一开始的这句话开始。There are some nice restaurants in the city center and a brand new cinema which has only been open for a couple of months. 说市中心有一些不错的餐厅，还有一个崭新的电影院，几个月之前刚开的。 这里边呢，就是讲城市的设施，那以后大家在介绍自己想去的城市、自己学习的城市、自己家乡的城市，其实都可以用这些内容和句型啊。There is a good art center too 啊，还有一个很好的艺术中心。Sounds like Banford's got it all 啊，听起来呢，好像这个 Banford 这个城市什么东西都有了，应有尽有。Yes, we are really lucky.There are lots of really good aspects to living here. 确实如此啊，我们很幸运呐。在这个住在这里呢，其实确实有许多很享受的地方。这里边的 aspect 是方面 ，good aspects 很好的方面。他说的是介词 to living here。这就相当于英文里边有一堆的名词，然后它所搭配的介词都是 to。 比如说咱们学的比较早的就是这个房间的钥匙，我们不会说 the key of the room， 而会说 the key to the room。 那这么做的优势 或者 something 的优势，我们会说 advantage to something, disadvantage to something。那这里的听力里面用的是 good aspects to living here, 也就是居住在这里的好的方面。The schools are good and the hospital here i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untry. 学校非常好，这里的医院也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之一，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untry. Everyone I know who's been there has had a positive experience. 每一个到过这个城市的人啊，我所问的到过这个城市的人都对这个城市都是修饰 everyone。 第一个定语从句是 I know, 这是一个省略了 that 的定语从句，就等于是 everyone that I know, 我所知道的认识的每一个人。同时呢，另一个定语从句 who's been there, 就是 who has been there, 这个 everyone 一个限定成分是我认识的，另外一个限定成分是去到那里过的人。然后呢 has had a positive experience, 这时候主干句才出来啊，已经有肯定的体验。 Oh, I can give you the name of my dentist too in Bridge Street if you're interested. 我还可以给你我在 Bridge 街道的牙医的联系方式，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I've been going to him for years. 好多年了，我一直都是上他那儿看牙。And I've never had any problems. 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 哎，您发现没有，其实国外的牙医和医院是分开的。 对。 就很多牙医他是自己运作，自己来经营自己的生意的啊。 开一个诊所，有的时候合伙几个牙医那样啊。现在国内也有这种形式，也挺多的了。慢慢大家看病就不去，比如说我牙疼什么的，我就不去口腔医院了，我就直接找私人的牙医诊所。 对，私人牙医诊所可能速度更快一些，因为牙疼的时候真的是来不及，就真的是很着急哈。 但 是到正规医院又得挂号啊，排队啊，就等不及，所以呢，很多人就会选择私立的牙医所来看啊，也是一个方案。 对。那接下来呢，他继续介绍哈，说他这个牙医挺好的，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什么纰漏。Thanks, I'll find his number and send it to you. 等我找到他的号码呢，我就把他发给你。Thanks, that would be really helpful. 哎呀，那太有帮助了。啊，这里边表示感谢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除了说 thank you, thanks 之外，你还可以加上你的所做的这个 that would be really helpful, 对我来讲太有帮助了。Are you planning to visit Benford soon? 你有没有打算最近就来 Benford 走一走呢，看一看呢？ Yes, my wife and I are both coming next week. 是的，我和我妻子呢下周都要去。这里边有一个词序，就是说当你说我和某个人要干什么的时候，通常呢别的人先说出来，然后我放在最后。比如说这里我和我妻子，他会说 my wife and I, 而不说 I and my wife。 然后后面的动词就是用复数的动词，比如说 my wife and I are both coming next week, 就是等于 we are both comingWe want to make some appointments with estate agents. 我们想约谈房屋中介。因为来一个城市安顿的话，首先一步呢就是需要租房。I could meet you if you like and show you around. 要是你愿意的话呢，我可以和你见个面，然后呢带着你转一转。 Show someone around, 带领某人参观，这个含义。 Show you around, 就是我来带着你看看这个城市。 Are you sure? We'd really appreciate that. 哦，你确定吗？真的吗？那我们真是太感谢了。这里边 appreciate 就是比那个 thank you 更郑重和隆重用的词，动词。We'd appreciate that. 就它不只是 thank 了，它是 appreciate, 它是带着一种欣赏的眼光感谢你哈。 啊，它就是我特别知你的情，就这意思。Either Tuesday or Thursday is good for me. After 5:30, 对了， 说周二或者周四都可以。这里有一个句型叫做 either 什么什么 or 什么什么。这个 either 当然也可以读成 either, 就像您刚才读的哈。 嗯。 Either 都是可以的。它的拼写是 E-I-T-H-E-R。 对 ，either or 啊，这两个都是可以的。 好，然后呢 Thursday is preferable. Tuesday I need to get home before 6 p.m. 那我周四更适合我一点，我更倾向于选周四，因为周二呢我需要在晚6点之前到家。Okay, great. Let me know which train you are catching and I'll meet you in the cafe outside. 很好，太棒了。那告诉我一下你所搭乘的火车，我们可以在外面的咖啡厅见面。You can't miss it. It's opposite the station and next to the museum. 你肯定会找得到这个咖啡厅的，它就在车站的对面，在博物馆的旁边。You can't miss it.这个句子大家作为整体去记，就是当你问路的时候，当你找一个地点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地点非常明显，你不可能错过去，就是你肯定能找到的，那这时候英文就用 you can't miss it， 字面的意思是你不可能错过，但是中文呢用肯定的说法会说你肯定能找得到。 Brilliant. I will text you next week then.好的，那我下周给你发短信。 好，这里边的 brilliant， 它字面的意思呢就是聪明的，其实呢就是 very good， great， 就是口语里面就说太好了，是这么一个意思。text you， text 这个单词呢本来它是文本名词的意思，那现在演变成一个动词，就是发送文本，也就是发送短信的意思。text you 就是给你发短信。Thanks so much for all the advice. 非常感谢你给出的所有的建议。No problem. I'll see you next week. 不用客气了，下周见。好，以上呢就是我们逐句讲解的部分。那现在呢，咱们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 There are some nice restaurants in the city center and a brand new cinema, which has only been open a couple of months.There's a good art center, too. Sounds like Banford's got it all. Yes, we're really lucky. There are lots of really good aspects to living here. The schools are good, and the hospital here i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untry. Everyone I know who's been there's had a positive experience. Oh,I can give you the name of my dentist, too, in Bridge Street, if you're interested. I've been going to him for years, and I've never had any problems. Oh, okay, thanks. I'll find his number and send it to you. Thanks. That would be really helpful. Are you planning to visit Banford soon? Yes.My wife and I are both coming next week. We want to make some appointments with estate agents. I could meet you if you like and show you around. Are you sure? We'd really appreciate that. Either Tuesday or Thursday is good for me, after 5:30. Thursday is preferable. Tuesday, I need to get home before 6 p.m. Okay.Great. Let me know which train you're catching, and I'll meet you in the cafe outside. You can't miss it. It's opposite the station and next to the museum. Brilliant. I'll text you next week then. Thanks so much for all the advice. No problem. I'll see you next week. Story 第三个难度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相信大家听完这遍录音呢，对今天的内容可以说是有很好的掌握了。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挑一些单词来巩固一下。 好，首先呢我们来复习 brand new。 brand 就是品牌， brand new 放到一块儿就变成了崭新的。 a brand new cinema 就是一个崭新的电影院。 好，那我们再练几个句子好吧。它是一个新秀，就是全新的一个明星，新出来的明星，你可以说 he is a brand new star。 啊，这里边就用到 brand new 形容人没有问题。好，再来呢，这是一个崭新的房子，英文怎么说呢？ It's a brand new house. 对了， brand new house， 崭新的房子。好，然后再来，这是一个崭新的手机。 It's a brand new mobile phone. 嗯哼。 It's a brand new mobile phone. 对。再来，我不喜欢崭新的家具，我喜欢二手的家具。 I prefer second-hand furniture to brand new furniture. 对了。好， brand new 呢，我们就练到这里。大家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稍微造点句子就清楚一些呢？ brand new 哈，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词， 就是 aspect 和 to 的搭配。 嗯， 课文里面呢说 there are lots of really good aspects to living here 啊，住在这里呢确实有许多好的地方，就有优势。那我们要是说住在这里呢其实是有好多不好的地方呢， 那你就可以说 well there are lots of really bad aspects to living here、 嗯、 注意这里的介词是 to 哈、啊、to doing something。 那再来啊，就是所有的功能都放到手机里确实有不好的地方。 There are bad aspects to putting everything into one cell phone。 那比如说有的人这个上公交车的时候刷卡也用手机，然后呢各种玩也用手机，然后呢学习也用手机啊，就是 put everything into your cell phone。 There are bad aspects to doing so。你能说 to do so 吗？ There are bad aspects to do so， 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我们刚才强调了 to 后面是一个动名词哈， 没错， 它是作为一个名词的成分，对于它有很多的方面啊，所以说 good aspects to something。 嗯，好，那这个 to 的介词呢用了之后呢，咱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我觉得也是口语中非常常用的 if you are interested 啊，就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中文通常不这么说，就是这个意思不会这么明确的说出来，但是英文呢会用 if you are interested。 比如说啊，这个链接我发给你吧，要是你想了解更多的话，那你就可以说 I'll send you the link if you're interested、啊、但是中文呢可能就不说如果你感兴趣了，直接就是说要不我把链接发给你吧、啊、那现在咱们再来练一个啊，练一个这个你自己自动加 if you are interested 就可以了啊。嗯，你去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吧。 Please search for it on Baidu.com if you are interested。 这时候 if you are interested 是你英文表达习惯上需要加的，其实它没有什么实质的含义。再来啊，这是一个新的菜式，你要不要尝尝啊？ This is a brand new dish.You may try it if you're interested、啊、就直接用这个 You may try it if you're interested。 好，我们下面一个要练的呢是 text， 作为动词来讲发送文字信息、啊、请你把时间地点给我发过来吧，英文怎么说呀？ So please text me the time and the location. Please text me the time and the location。 再来啊，请你把餐厅的地址给我发过来吧。Please text me the address of the restaurant、啊、比如你跟一个朋友要约见面，然后呢朋友说了一个餐厅、啊、你说你把餐厅地址发过来吧、 text me 就是通过短信的方式发给我、 嗯、其实微信也可以， 只要是文字的方式， 对了、 哎、通过手机发送过去都叫 text、 嗯、没错、 啊、原来是短信，现在呢咱们国内很多人都不用短信了，用微信， 对 对吧，你就可以说也是 text on WeChat。 对 ，through WeChat。 其实这个词的用法呢，嗯，在电子邮件里边也是同样会名词用成动词。比如说 ，email 它是一个名词，电子邮件。那么呢，你用 email 发送，也可以直接用 email 作为动词。比如说 ，Have you emailed me this document？ 这个文件你已经发给我了吗？Have you emailed me this document? 好，在这个句子里面 ,email 就是作为及物动词发送邮件的意思。好，所以呢这个用法呢希望大家也好好的去注意到留心并且使用。最后一个我们要练的是 preferable 和 preferably。 你愿意早晨上课还是愿意晚上上课呀？